放的赤裸裸。 我们怀念张国荣，怀念的是什么呢？对于跟他共度过时光的朋友来说，怀念的应该是这个人的豁达。在音乐里的张国荣曾经跟很多人有个合作，可是每一首歌里的他似乎都有着些许的不一样，因为一首歌它是一个整体，而张国荣做到了，既坚持了自己，也不破坏了整个完整性。这是张国荣留下的最后一首歌，叫做《缘分》，和梅艳芳的合作。 一声再见，没有半声凄怨，淡淡去淡无言。过去终于过去，留下了当初一切在怀念。 每段美的片段，脑海一再闪现，是否能证实曾与他有缘？ 在困苦中百转，但结果在眼前，事实真心无缘。我已不敢再说来日可相见， 你我相隔多远？那年那 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，找千次梦幻中心梦，路随人往往。人生事美梦如热望，梦里我心中方向，风仿佛在梦中轻叹，路过人茫 时间是一只温柔的手， 光亮的梦，二十年依旧是不动啊，也不动情。 出神恍惚间，梦幻星移。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，喋喋不休。 时的心情，那样的自己。 哦，路过的人，我早已忘记。经过的事，已随风而去。 年华向晚，歌声依旧，最美时光。 今天我们要回忆的是一个人，一个音乐里的人。音乐里的张国荣曾经和很多人有过合作，今天我们听张国荣和当年那些人合作过的歌手留下的不同的剪影。这首呢，沉默是金，这是首非常香非常经典的歌曲，很多人知道它是许冠杰的作品，也有人听过张国荣的版本，但是却不知道这首歌最早不单是由他们一起写的，更是由他们一起来合唱的。沉默是金的词来自于许冠杰，旋律是由张国荣来谱写，文字里讲的是中国人要少说多做的传统的美德。沉默是金。 积压着满肚气不忿，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，受了教训不免书经的指引，现已看不透，不再自困，但各有分寸，不再像以往那般笨，没泪痕，轻快笑着行。是错永不对，真永是真。任你怎说，安守我本分，始终相信沉默是金。是非有公理，誓言莫冒犯别人。遇上冷风雨，又太认真。自信满心里，休理会讽刺与质问，笑骂由人，洒脱地做人。 分手，不再像以往那般笨，没泪痕，轻快笑着行。是错永不对，真永是真。任你怎说，安守我本分，始终相信沉默是金。是非有公理，实现我梦犯人。遇上冷风雨，又太认真。自信满心里，又岂会讽刺与质问？笑骂由人，洒脱地做人。少年人，洒脱地做人。继续行，洒脱地走。 说到张国荣，不得不说谭张争霸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词汇。这是香港乐坛最繁华的时期，两个绝无仅有的歌手他们的一段往事。但实际上多年之后，谭咏麟也说他的太太和儿子都是张国荣的粉丝，而他也因为被外界强化的敌对的影响，最开始觉得见到张国荣的时候有一些尴尬，但是他也曾经受邀到张国荣的家里做客，也曾经主动提出要合唱一首歌，证明彼此的关系。直到后来，环球唱片想要做一张向歌手致敬的专辑，叫做《谁可改变15周年》，这是一张翻唱的专辑。张国荣和谭咏麟在这张专辑里合唱了一首《幻影》和《雾之恋》。 仍未带出合意志，假若可接触镜中影像，也许一切可以留得转。色的小盒子里，珍藏着许多未了事。灿烂的整形，代表丝丝爱意。暗里随着闪闪光辉。映照得夺目耀眼，幻象似的爱情，始终会消失去，那幻影却一一再现我心底。要我每一个晚上也可抱拥着你，闪星星，或睡或现，闪匿不停。只要悄悄告诉这世界，现实

辛晓琪的合作。配合电影的需要，张国荣也特别安排了百老汇的作曲方式。张国荣和辛晓琪的合作当中，最为熟知的无疑是这首《深情相拥》。其实另一首电影《金枝玉叶》里的插曲《眉来眼去》也值得一听。人们的印象中，张国荣是在复出演艺圈之后加盟了滚石，所以和当时的滚石的很多的女歌手有了合作，林忆莲也是如此。这是他们合作的一首英文歌《From Now On》。 Wanting more, now I have you.

直到不能呼吸，让我们形影不离。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，只因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。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。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，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。一张新歌词我总记得在哪里。山不由己，我怕时间太快，不能将你看仔细。我怕时间太慢，让我日夜担心你，恨不得一夜之间白头，永不分离。如果全世界去珍惜，爱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。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，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。一张新歌词我总记得在哪里。在哪里 时光总是能打磨出最好的东西，比如情感，比如文字，比如音乐。 No necesito más de nada ahora que me iluminó tu amor inmenso fuera y dentro。 行走的路上，我们轻轻依靠着时光的窗户，等待一朵花吹开美丽的回忆。听，那是最美时光。 这里是最美时光，我是钟景。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听的是那些张国荣曾经和人合唱的作品，从不同的歌、不同的人去听不同的张国荣。滚石唱片一直是我们那个年代文艺青年的音乐温床，总会有一个女生打动你，或者是齐豫，或者是潘越云，或者是万芳。在1995年的时候，陈淑桦的一张《生生世世》在滚石出版。这张专辑现在听起来就像是潜进了古典小说里面一样。专辑的第一首歌叫做《当真就好》，这是电影《风月》的主题歌，陈凯歌的导演，张国荣和巩俐的主演，讲的不外乎是险恶江湖当中的儿女情长的故事。主题歌则是交由张国荣和陈淑桦这两位来共同演绎。 终让我不留， 曾是风花雪月，现在都知道，爱了也好，恨了也好。 也好，散了也好，只想问我对你好不好。 来了也好，走了也好，疯了也好，痴了也好，其实你给的一点也不少。 我们都太假了，还在乎谁重要， 比较那付出就要加添的煎熬。 我忘了你着想你这么好， 还要慢慢讲慢慢讲慢慢讲，当真 歌直到今天仍然在 KTV 里被人们唱着。今天我们用音乐来怀念这个绚丽的名字。张国荣和他的好朋友梅艳芳一样，他成名之后提携了很多的后辈，只是即便是张国荣当年初出茅庐的时候，也只能够以老呆星这种方式，通过和前辈唱合唱被人记住，只怕不再遇上。这是张国荣和陈洁玲的合作，最早是收录在陈洁玲的专辑里，因为那个时候的张国荣还只是个新人，而陈洁玲早已经凭借独坐咖啡室奠定了自己在香港歌坛的地位。这首合唱作品发行的两年之后，张国荣不仅唱了《风继续吹》，一首《Monica》也让他夺得了自己的地位。这个时候再和师姐来演唱《谁令你心痴》，张国荣的洒脱、从容和潇洒都非常自如地在这首歌里得以舒展。 何时无聊地叹气，可会说我知，手中的康乃馨仍